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的播出啊，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来分享关于冬奥会的话题了哈。冬奥会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在已经身处在一个冬奥周期最后的一个冲刺的阶段了哈。所以呢我们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哈，借着这个冬奥会的这股东风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冬季运动和冬季项目。 好，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是关于这个冬奥会的起源啊。看我们这个北京啊办这个冬奥会，我们也不妨啊追溯一下历史，那我们看看这个第一届冬奥会当时是如何产生的。其实还挺有意思，首届冬奥会这个地方哈、啊、是一个小镇啊，但是这个镇子虽小名声挺大的、啊、尤其是喜欢一些大众健身体育赛事的朋友哈、啊、肯定都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霞慕尼啊， 法国霞慕尼 啊。说来也巧，这个最近应该也是有一项国际知名的越野跑赛事正在这儿办的啊，应该是刚办完啊，刚刚跑完啊。霞慕尼是一个小镇啊，它是在这个欧洲的也是一个著名的山峰勃朗峰啊底下办的啊。第一届这个奥运会冬奥会啊，1924年是在霞慕尼举办的。但其实啊，说到这个冬奥会，我们再来回过头说一下刚结束的这个夏奥会。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所谓的冬奥会和夏奥会其实是不分家的。 哎，没错 啊，其实是同一个， 对， 同一个赛事。我们知道第一届奥林匹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1896年啊第一次来举办的。然后呢，过了几年之后啊，就加入了一些新的项目，比如说花样滑冰啊，这个项目最早出现在奥运会是在1908年， 1908年 出现在了奥运会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冰球啊，1920年安特卫普的奥运会，冰球也被纳入了奥运会当中。而第一届冬奥会什么时候有的呢？1924年才有，也就是说在冬奥会诞生之前，这些冬季项目已经是在奥林匹克大家庭当中，只不过当时只有一个奥运会，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所谓的叫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没有冬奥会这一说啊。所以在很早之前，其实很多的这个冰雪类项目也是被纳入到了这个夏季奥运会里边的。 是，1924年这个霞慕尼，冬季奥运会，其实它应该那会儿不叫冬季奥运会，现在我们把它列为叫第一届冬奥会是什么时候？ 它是后来算是被追认的，被追认的。 对，其实他那会儿应该其实就叫做，现在翻译过来叫做冬季体育运动周。冬季体育运动周。他为什么叫冬季体育运动周呢？其实也就一周的时间。他是1924年的1月25号到1924年的2月4号。 是， 他算吧，25号到2月4号，可不就一周？一周多一点。 对 啊，一周多一点时间，他叫冬季运动周。刚才就是说的那个夏季冬季不分开，确实是这样。原来奥运会不分， 不分， 长达7个月的时间， 一直比， 就一直比。因为你想，你夏季好比嘛，夏季就是基本上七八九月份都可以比，但是你到冬天怎么办呢？你得等待，一直要等待，所以基本上那会儿的奥运会要时长跨度要将近六个月甚至是7个月的时间，但不是说这期间一直有比赛啊，不是。就是他要等， 对， 等到那会儿，等到冬天，然后就做这个冬季运动项目。所以1924年，他那个冬季运动周当中的说第一个项目其实就是速滑， 速滑， 500米的速度滑冰，当然谁得了金牌是美国的运动员， 美国运动员， 叫查尔斯，查尔斯朱特劳获得了这个500米速度滑冰这个项目的金牌，现在就被认为叫做冬季运动会上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啊，就是他得到了这个金牌。大概其再往后，你想1924年第一届冬季运动会，现在把就是原来这个冬季运动周，到1984、1988、1992，基本到1992、1988、1992， 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嗯， 就是冬季夏季你要分开 分开。 说到了中国参加这个奥运会，就是中国参加第一届奥运会是什么时候，这个咱们要分成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是， 所以咱分成两回来说。现在一种答案是说我们叫做中国参加第一届奥运会是1932年。 嗯， 1932年刘长春， 是 对吧？1932年当时是由张学良在东北大学体育系毕业典礼上宣布说由刘长春这个于西卫， 嗯， 然后呢作为这个运动员然后参加奥运会，是1932年。 嗯， 在美国洛杉矶。 是， 那如果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就有意思了。 嗯， 啊，这个现在说法呢就是有两种。 嗯， 我们都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聊一聊话题。其实奥运会最初呢，它是刚才咱们聊过，没有区分那个夏季跟冬季。 嗯， 它就是那一年我要办奥运会， 对 对吧，我就要都办，那有这个夏季运动项目也有冬季运动项目。其实真正是应该是在1986年国际奥委会才这个全会决定了把冬奥会和夏奥会分开。 嗯， 中间隔两年举行，原来都是同一年。 嗯， 所以从哪年开始呢，真正是从1994年开始办的第一届冬，就是叫分开之后的第一届的冬奥会。 嗯， 92年还是在一起。 对， 92年当时是美国的。1988年是汉城，92年是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嗯， 巴塞罗那，就那一年夏季运动会是巴塞罗那。其实，在1992年同样也办了这个冬奥会。 嗯， 那么在1994年就彻底就分开， 就分开了 啊，就分开了。所以在1994年呢，是分开之后的，应该是第17届，也是应该叫做夏季跟冬季彻底分开之后的第一届啊， 嗯， 一共是第17届。当时就是利洛哈默尔，或者翻译过来叫利莫汉默尔都行， 嗯， 啊，他就是这个冬奥会叫提前两年举办了。不然他再等两年分开了。那这追回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这个历程，其实在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中国的这个合法席位之后，转过年来1980年中国就参加了第一届的奥运会。 嗯， 当时参加其实1980年美国的冬奥会， 对， 在美国冬奥会，然后呢在1984年参加的同样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嗯， 当时中国也是实现了奥运会上叫金牌零的突破， 金牌零的突破。 嗯，所以是这样的一段历史。我们从1924年法国霞慕尼冬奥会一直说到1994年， 嗯， 他才彻底的把夏季跟冬季分开。 嗯， 中间隔两年举办。而且在1980年代，应该84年、88年，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事情， 嗯， 就是当时是国际奥委会 IOC 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 嗯， 就当时都不挣钱。 嗯， 不仅不挣钱而且亏钱， 亏钱， 就到一个好像已经没有国家和地区说我在愿意去接受，或者说我特别愿意去承办奥运会这事儿，当时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所以我跟论论应该是我们去巴塞罗那。 嗯， 当时是参观了萨马兰奇的这个博物馆。 是， 萨马兰奇其实在国际这个奥运会奥委会当中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他带动了奥运会进入到新的一个运营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周期。 嗯， 啊，就他把之前那个局面通过他的这种市场开放的模式，然后包括这个 TOP 系列的等等的这种， 对， 这种规划以及实施，再加上最大程度的电视转播，啊，叫媒体啊进入电视转播的这种运营，让奥运会好像重新的回到了一个鼎盛的一个时期。 嗯， 所以把这些原因都放到一起来看，是在1984、88慢慢有这样的想法，真正分开是在1992年。 嗯， 夏季跟冬奥就冬季就完全分开。 嗯，其实还是挺漫长的一个历史过程。 很漫长，你想从1924年那多少年的时间了？ 对， 70年。对，70年的时间。 嗯，其实这个，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来看，这个奥林匹克各个运动这个分分合也挺有意思的哈。 嗯， 本来都是冬季运动、夏季项目在一块比，后来呢分开比，但都还是在同一年举办的奥运会当中。 嗯，对， 后来一直这么多年持续下来，到90年代才真正的分开，把它作为两个独立的这个项目哈。 嗯，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再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这个第一届，1924年在霞慕尼啊举办的，我们现在。这个官方定义的哈一个首届的冬奥会， 说最开始为什么不叫冬奥会呢？说明明之前冬奥项目已经被纳入到有一些项目被纳入到这个奥运会当中了，那24年举办那个为什么不踏踏实实的就叫一届冬季奥运冰会？就是说到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啊，说因为当时还有一个说有一个竞品存在，这个竞品叫什么呢？叫北欧运动会。这个北欧运动会是哪办的？顾名思义就是北欧的那几个国家啊，挪威呀、芬兰呀、包括瑞典呀，他们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冰雪项目哈，北欧一直都是强国啊。我们现在去看这个奥运会，冬奥会哈，它历史的这个奖牌榜排在前三位的也无一例外啊，都是欧洲的国家，分别是德国、俄罗斯和挪威啊，这是三个。所以北欧他们那边冰雪运动一直非常发达，所以呢，他们就自己啊，北欧几个国家之间玩了一个叫北欧运动会。那么当时所有的冰雪项目的高手都来参加这样一个运动会，所以呢，他们就有点抵制，说你在我这运动会之外，你再弄一个冬奥会出来，那你不是跟我要打擂台吗？所以北欧的几个国家这个事儿就不干了。所以呢，当时国际奥委会哈，但是也觉得这个冬季奥林匹克确实得弄一个事儿出来，所以呢，也就是经过了一番的斟酌之后啊，起了一个跟这个北欧运动会不太冲突的名字，所以就起刚刚孙杨讲的这个叫冬季运动周啊，以这个方式来办了一届运动会啊，说是运动周，其实就是运动会。当时只是为了跟那个北欧运动会两个不打架 是。 而在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25年啊，这个才追认啊，说1924年我们举办的这个叫冬季运动周啊，它其实不是冬季运动周啊，其实就是冬奥会啊，我们已经办了，所以被追认为了第一届。但是当时举办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以第一届冬奥会来称呼的啊，后边是追认说1924年是第一届。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一届冬奥会啊，就当时有一些项目，那我跟现在的这个夏奥会一样啊，有一些项目是属于叫创始项目， 创始项目， 首届奥运会都在，一直到现在的。第一届奥运会有什么项目呢？叫有舵雪橇，那是第一届的项目，包括冰壶 啊， 冰球，花样滑冰和北欧滑雪啊。当时第一届是这五个大项。现在的冬奥会应该是有十五个大项啊，第一届是五个大项，包括那一届呢，这个速度滑冰是有五个小项，就是500米啊、1500、5000和叫全能10000米，还有全能。然后北欧滑雪呢，下面比如说现在我们熟悉的这种越野滑雪哈，北欧两项、跳台滑雪，这些都是当时算在北欧滑雪这个大的领域当中。那包括这个越野滑雪也有两个小项，18公里还有50公里 越野滑雪哈。 而且现在哈，我们大家比较就是咱们中国这个观众比较熟悉的，像这些花样滑冰啊，包括冰壶啊，包括冰球，其实也都是首届冬奥会的这个比赛项目。 对， 刚刚这个孙杨讲过，说第一块这个冬奥会的说金牌哈，是由美国选手查尔斯获得的，就是这个 500米 这个选手也是比较传奇的。另外，其实，在首届这个冬奥会上，还有一个运动员也是特别的传奇哈，给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这个运动员呢，如果是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可能会知名度更高一些。这个叫海尼啊，这个海尼是谁？是好莱坞知名的30-40年代，说好莱坞有几个台柱子，其中有一个啊就是他。好莱坞刚刚兴起的时候，数一数二的女星啊，这个海尼。但他在进入好莱坞成为一名演员之前，其实他是一名花样滑冰的女子运动员，而且成绩还非常的不错。他第一次参加霞慕尼这个比赛的时候啊，他只有12岁，就参加了女子单人滑啊这个花样滑冰的比赛了。而且后来啊，24年才参加了第一届啊，当时是没有获得这个比较好的名次，但是后边连着三届，也就是24年后边的三届，1928年、1932年和1936年上，他连续三届都是获得了女子单人滑的冠军啊。这名选手是来自于挪威啊，叫海尼。之后呢就退役了啊，说我都连续拿冠军拿这么多年，我退役了。但退役之后去哪儿发展呢？好莱坞啊。好莱坞说啊， 结果成明星了啊， 结果成明星了啊，一炮而红。而且他真的还特别有意思，包括在这个美国的很多的电影当中，他也是因为他之前运动员的这个身份也 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些场景哈，比如说拍个电影啊，饰演一个这个女性角色，然后让他再有一些滑冰啊，也是间接的带动了美国的这些观众啊对于冰上运动的了解。 所以那句话叫做文体不分家， 文体不分家， 而从这儿来了啊，这个 文体不分家，确实不分家。 刚才论论说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首届冬奥会啊，说这个海尼啊，他既是体育明星，退役之后，然后到文艺界发展，又变成了好莱坞的明星。 是， 因为我说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就是叫做首届冬奥会，或者说前些年早期的冬季运动项目，它的构成，还有长距离。现在的奥运会呢，它的距离越来越短。 哎，对， 哪有50公里越野滑雪的？没有，是吧？包括那个滑冰，怎么可能啊？10000米，不可能。 是。 前段时间正好在看那个这个就是纪录片，就是在2019年，你想2年前拍的一个纪录片呢，拍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在俄罗斯，现在俄罗斯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相当于很偏僻啊，这个地方它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在那个地方呢还有一些叫原住民，但原住民的岁数已经很大了啊，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生活也不愿意接受叫做现在的这种生活，就还住在那个村儿。每年冬天那个地方的温度都是在-30度、-40度的地方 哦， 大概是这样， 苦寒之地啊。 对，当然就是当地人已经习惯了，说有一个年岁82还是83岁的一个老奶奶，每天要滑冰13到15公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买东西。 滑冰哈，滑冰， 滑冰。 嗯， 说他每天早上拿出自己的冰鞋就上冰了， 上冰了。 干嘛呢？不是说我为了体育锻炼，而是他要到那个地方去。多少公里呢？13到15公里， 通勤啊。 通勤滑， 通勤滑， 通勤滑，到了之后呢，再回来，再滑回来，啊，就是当我看那个就，当时是航拍器啊，来拍他滑冰的那个画面，太顺畅了，就是跟，而且太流畅了，在两个手往背后一背，就是那咱们看那个比赛的那种滑行的，就省力的滑行那种动作， 是 在冰面上犹如年轻人的那种一样，看根本看不出年岁来。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滑冰就是正常的生活的出行方式。所以再回到刚才我们说奥运会这个事儿，冬奥会为什么在前些年的奥运会当中还有这么长距离的比赛项目？就是说体育比赛是从生活而来的。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滑雪以及滑冰就是日常到了冬天的出行方式。 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包括北欧，北欧，你看现在，包括咱们现在，如果你到北欧的一些滑雪场去滑雪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滑雪场，尤其你看在那个瑞典，然后挪威，包括德国，也就是在那个霞慕尼小镇那个环阿尔卑斯山附近的那些滑雪场，他们有一条道是什么道呢？叫做滑雪通勤道。车是不能进的。你各个酒店跟雪场之间是由滑雪通勤道连接而成的。就你出了酒店之后，你不是说我坐车到那个雪场，不是，你就直接穿上你那滑雪板滑到那个雪场，坐缆车到山顶再滑下来，滑完之后你晚上滑完了，你回酒店了，你再滑回你的酒店休息，中间是不走车的， 板不离脚啊！这一天 就是他一出宾馆，就是直接滑着那个雪板到那儿了。所以你看很多那个道上面滑的那个都是大雪覆盖的啊，没有车走，车是走车的，滑雪是走滑雪的。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冬季的出行方式就是靠滑雪和滑冰来解决的。所以前些年叫做很多体育是来自于生活，他们就自然把这样的一个项目，当成了冬奥会当中的比赛项目。本来你每天你得滑20公里， 对。 咱比一下， 咱比呗， 比呗，看谁滑到。本来你每天你滑行，你得滑个四五十公里， 是， 就看谁从家到工作单位滑得快，然后你再回，就是那距离就比呗。所以， 早年间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都是这样来的。 嗯， 但是到现在为什么这些项目就缩短了很多的距离，包括越野滑雪， 是 越野滑雪现在也都改成那个叫短距离的越野滑雪。为什么？它是为了传播， 嗯， 好看， 对， 大家不会再守在电视机前看你滑50公里了， 嗯， 时间太长了，我们就要看短平快。夏季奥运会的铁人三项的项目，夏季奥运会现在女子也没有了50公里的竞走， 嗯， 就是它都在缩短，不断的缩短缩短，已经说从原来的生活那样的一个必须，现在就到了纯粹的竞演竞技表演， 纯粹的竞技表演 啊。对，就是刚才论论说的一个人，我来说这个第一届的冬奥会设置项目跟现在项目的区别。 嗯，是哈，其实我们回顾哈，回溯这些比较原始哈，也不能叫原始，就是比较早期的这种项目，尤其是一直到今天一直都还存在生命力很强的这种项目。 对， 其实我们去看这个项目的由来是怎么样的，其实也都是特别的有意思。就像孙杨刚刚讲的，最这个我们看到最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用到的啊， 对， 比如说田径啊，那跑啊，包括什么的这种滑雪。其实滑雪最开始就是人们不得不滑雪是为什么？第一是通勤，再有呢就是在，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像北欧啊，包括咱们国家的东北啊， 就它只有滑行的方式， 它只有滑行的方式。你去哪儿，你走路，包括狩猎，狩猎你就更需要去滑雪了，因为猎物都跑得很快。你在雪地上哈，你不可能说我徒步去追上一个猎物，那么只有用这种滑雪的方式啊，我能够去狩猎。狩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吃饱肚子，我能生存下去。这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生存技能啊。 对， 慢慢它作为一种文化这个流传下来，包括现在看，其实冬季项目特别的明显。我们看进入到我们国家队的各个冬季项目的国家队啊，一听基本上大半都是东北的啊， 对， 而且以黑龙江为主。为什么？第一是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见冰见雪见比较多，玩的多。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是一种就是文化的传承下来了。因为在很早几百几千年之前，我们就一直以滑雪为生，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生存的技能，包括还有一些另外的一种这个，比如说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也有很多后来发展成为运动项目来进入到了奥运会当中啊。所以回溯哈，最开始进入到奥运会的，或者说最开始成型的这些运动项目，我们去思考一下，去找寻一下他们的由来是怎么样的，其实也是观看体育比赛当中另外收获的一种不一样的乐趣哈。那今天呢，我们俩通过哈这个首届奥运会这样一个话题哈，跟大家来聊了一聊冬奥会的发展的这个历史，包括各个运动项目的演变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超级点团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聊关于冬奥的话题哈，也欢迎大家近一段时间哈都能够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今天的超级点团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残疾人运动的话题哈。目前呢，残奥会哈是正在举办当中啊。其实每一个残疾人运动员啊，我们在残奥会上看到他们精彩的表现都是非常令我们动容的。而就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有一群朋友哈，是在默默支持着这些残疾人朋友们，他们投身到这种体育运动当中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哈常年帮助盲人朋友啊进行运动哈、进行跑步的志愿者哈、来自于何亚军助盲团的志愿者队队长哈、水煮鱼鱼哥啊。我们今天请鱼哥继续来聊一聊哈、关于帮助盲人朋友哈、进行运动的话题哈、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欢迎鱼哥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水煮鱼，大家一般都叫我鱼哥。 嗯，欢迎鱼哥的做客啊。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何亚军助盲团的团长哈，何亚军啊，何团长。何亚军团长呢，本身自己哈是一位有视力障碍的这个盲人的运动爱好者哈。后来因为自己投身到跑步，觉得这样运动非常的不错哈，于是就。其实拉起了一帮啊，跟自己一样有视力障碍的这些盲人朋友们啊，共同组成了这样一个跑团啊，帮助这些朋友在视力有障碍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来领略到运动当中的这种快乐和收获哈。这就是何亚军助盲团，而何亚军助盲团当中哈，志愿者队的队长啊，就是鱼哥。其实现在相比于我们这些盲人的运动爱好者的朋友哈，提供志愿服务的这个朋友，在这个群体当中是更多的哈，有很多朋友。非常乐意啊，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帮助这些盲人朋友们来运动。今天节目呢，也是跟鱼哥继续来聊一聊哈，帮助他们运动的这样的故事吧，感人的故事。之前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说过，现在有很多这个盲人运动爱好者朋友啊，其实运动能力还挺强的啊，也会去参加这种马拉松的比赛，而且在这种比赛当中呢，他们一般都会有专门的这个标识哈，让别人啊，这个一看就知道啊。我现在前面的啊是一位这个有视力障碍的盲人运动爱好者哈，所以大家会在赛道的行进过程当中呢，也尽可能的给他们来提供更多的礼让和方便。而同样这些盲人运动爱好者，他们想完成这样一场比赛呢，也离不开志愿者的帮助哈。之前节目说过，一个盲友一般哈，如果是配备这种志愿服务的助跑的话，一般要是一个配四个，是这样吗？基本的配备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像这种大型的比赛，我们就是说为了安全起见，尤其像北马那么拥挤的赛道，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按菱形站位，盲友在中间，前面一个导道的，他两边后面一个，就菱形，就是四个人 把它保护起来， 对，把它保护起来，是这为了考虑出于这个。但有时候像有些小型的比赛啊，我们这个你可能配全盲的，配两个也行，就是说。因为有一个必须要去拿补给的，可如果需要补给的话呢，因为万一的全盲的，万一的就如果一个志愿者出现状况，那你另一个志愿者就必须要跟上，那最起码是要需要两到三个，对吧？这是为了安全起见。像半盲的呢，就是说自己有点条件呢，那可能就是看志愿者的数量，如果足够了我们就安排多一点，这起码呢那就一对一，那就如果真不行呢，你作为盲友可能半盲的，你如果自己比如说也能安全的完赛啊或者什么，那我们就看，主要看具体，像半马我们就考虑的人少一点，不必要那么多，全马尤其是像这种拥挤的赛道，那我们肯定要采取更安全的措施，人会配的多一点。 那如果是在每周的力跑，也就是这个训练活动当中， 那就是一对一， 一个带一个， 就是一个带一个，甚至于好多半马的我们都是跟跑，我们最前面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有专门配速稳定的配速员，或者是我们自己固定的，我比如说在前面跑，那后面你只要跟着就行了，就有如果志愿者不够，那你就盲友就半盲的你就跟着就行，如果这全盲的那肯定是要必须要这个有一个这个 带着 他必须要助盲绳牵着的，否则这个活动就无法进行了。 其实说到这儿，很多这个朋友我相信也挺好奇的，就是为盲友提供这个志愿助跑的服务应该怎么帮助他们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点这方面的经验，一点这方面的知识都没有的话，你说我就是跑得特别快，我上来就想帮他们跑，其实有很多情况之下是给他们提供不到那个必要的帮助的。 对， 就是说换句话来讲，这跟你跑得跑不快都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你怎么去理解他们，就是知道自己怎么为跟他们提供帮助。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助盲绳，助盲绳是一种特别的一种设备，是吧？ 对，助盲绳的呢，就是说可能呢我这边刚好随身带了一个，那个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实际上它就是两个一个圈，就有两个圈中间用这个固定起来的，两个圈有一个圈呢就套在盲友的手上，有一个呢就套在志愿者的手上，那就是正常跑步的时候就一起，就是说两人就距离啊就能保持一定的距离了，不会完全的就失控了。实际上在整个助跑的过程中啊，包括在盲友，我自己的就是说经验体会是尊重，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无论因为盲友每个盲友的具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就像平时就说就算不跑步吧，就说你看到一个盲友， 好多人，尤其是我们这个普通人，特别想去帮助人，直接拉上人家的胳膊或者什么，哎，我帮你一块走吧。实际上真的是不需要，你必须首先看盲友需不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有习惯。像我们盲友，他主要有些盲友走路的搭着你的肩就行了，他就喜欢在肩，不喜欢你跨他的胳膊，就搭你的肩。有些盲友直接就拉着你的包，就衣服就行了，他根本不需要像我们习惯就特别热心的上去就拉住人家的手，就直接是乱胳膊也好，抓手也好。这个有时候这种方式啊，不是盲友所真正需要的，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尊重的行为，就是说你必须要尊重盲友，盲友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再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包括我们在助跑的时候，有些盲友是在左边，有些盲友是在右边，有些如果呢，这个你有时候站在盲友的两边也是不一样的，那就看盲友习惯。像团长他就习惯他在你的左边，我们正常人好多盲友都是在右边，团长就他就喜欢左边。所以我就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每个盲友他本身就比如说跑步跑得快的跟跑得慢的，那助跑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平时同样一个拐弯，左拐右拐，比如说如果像团长这样我们长期带的要左拐的时候，如果要左拐，我们助盲绳轻轻地往左边靠，你就靠一拉，他就自然知道他会往左边跨。如果要往右拐的时候，你助盲绳松一点，他自然的就会往右拐。就是说甚至于有时候像这种路面什么井盖啦，或者是马路上减速带要不要提醒的问题，像我们跑得快的，你自己如果你经常提醒，你可能节奏也乱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就会根据不同的需要，我们有时候那你就自己踏到井盖，如果避免不了了，那盲友不就不会去踏这个井盖了吗？所以说你有时候那你就直接能躲过井盖，那这个井盖存不存在就没关系了。所以就是我们不会就是说有些提醒，有些新志愿者特别喜欢，我们要右拐了啊，我们要左拐了啊，我们要那个过桥了，我们要上坡了，我们要那个怎么过井盖了。你有时候一提醒，那就看不同的需求。有些盲友可能新来的就需求，他安全感还没有建立呢，对吧？所以可能需求。有些那老盲友，那就你一提供，他反而就还要思维都打断了，跑步的节奏也乱了。所以就是说要看不同的情况，我们在每个不同的助跑阶段呢，你提供的这种服务，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说这种经验呢也是在实践中得来的，就说没有统一的一定要怎么样，没有说千篇一律的要怎么样就什么样，对吧？这个就我们就相对来说要提供这种类似于个性化的服务。现在反正你一对一了，根据盲友的需求，有些盲友比如说他前后看的距离看不清楚，那你每次到前后的特别要注意，要进的时候你可能要及时，甚至有时候要拉住他的手。有些人是两边看不见的盲友视力，所以就说一你要观察这两边出现什么情况，特然是小孩有可以，比如说像奥森这种跑道，有时候周末小孩骑着车，或者是有时候前面有人走，忽然看到的他背对着根本不看你后面，横穿等等，那就是说你要提供就是说不同的这种的服务也好，或者是提醒也好，就是说是不一样的。 个性化的服务， 对，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看他需要什么，然后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是的， 但之前哈，在参与到这个整个助盲的这个跑步活动之前，是不是每个志愿者也要经历一些特别的培训？就是基础的有一些东西是让他们去了解、去体会的。 对，这是最起码的。就像我们新的志愿者入群，这我们先把他拉入到微信群。一拉入，我们有志愿者给他发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助盲须知啊，助盲的视频啊，助盲的如何助盲的一些文字资料啊，我们就进群就必须要看。然后到了这个参加真正的活动现场，那我们专门有根据需要，一般就是说每个月组织一到两次，就是说对新的志愿者的培训，就现场的讲，然后如何这个助盲现场再讲。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要体验盲跑，你自己把你自己蒙上眼睛，有志愿者带着你跑5公里，或者是短一点说让你体验一下，你作为盲人跑步，你的心里比如说会恐惧是什么，或者是你的这不安啊，或者也好，你的这个自己想要别人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就是说这些类似于你体验一下盲人的感觉，然后你以后才能更好的为盲人提供服务，这都必须的。所以就说我有机会问我下次让您也带您去体验一下啊，对，然后就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说经过这种考核，然后接着你每次活动的先让你跟队，跟着队伍，然后就看看人家老志愿者是怎么提供这种助盲的， 然后接着呢就是说慢慢的你可以带一个半盲的，可能跟半盲的并行走并行跑，然后你再贴，然后你慢慢的进阶，最后让你这根助盲绳就交给你，然后再体验。他们志愿者的这个也是一步一步来的，他们原来也是说实在也是要克服一定的心理障碍，他觉得责任也挺重大的，每次要把那根助盲绳真正交到你手里的时候，那你就说你已经相对完成了，已经一个作为就是说助盲的最高级别的这个志愿者了，就是说你已经可以做这个了，那就可以了。 啊、哦，其实志愿者也有一个进阶的过程。 对呀、啊，也是有进阶的，我们层层考核的，不是 慢慢学习，慢慢来，最终把这个助盲绳真正交给你， 对， 带领一个盲 友 出发去跑步， 对， 这就说明你已 经 完成了， 已经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对，是这样的。 哦。这里边这个门道确实也挺多的，需要所体会需要所学习的东西也有很多，不是说你光跑得快哈，我上来就可以的哈。 是的， 这个东西很多。那一般哈，如果是在跑这种马拉松比赛的时候也需要拿这根助盲绳去跑是吗？ 对啊，我们正常的一般就包括半盲的，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至少前半程人多的时候也带助盲绳，这样的话就是好控制，就是说人流不会被冲散。另外呢，这个助盲绳也是有个提醒的作用，后面的人可能看着有一根助盲绳就自然的会更直观的感受一下是个盲友。虽然我们本身不有时候有团服啊，有视障啊，有志愿者这种助盲啊这种标志，但有时候难保有些人就没注意到，所以有时候经常也会遇到，比如说我们如果一旦不带助盲绳，它会从中间穿过，所以就会造成不安全的因素。 那如果是带这个助盲绳啊，拿着助盲绳的这个助跑员和盲友一起来跑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一致。我觉得这个是挺难，因为我们跑过这个马拉松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了，两个人从头到尾保持一致的节奏非常难。所以我一般哈，我有时候跟几个朋友，我们一帮人哈去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时候，我们也都不鼓励说大家一块儿跑，因为跑不到一块儿，你快的让他慢一点也累，你慢的让他快一点也累，就 是 除非是有那种就说好了哈，我要带你跑 PB 啊，我就带你跑了，那我可以跟，否则一般啊，我们一般虽然是一块去比赛，我们也都不会在一块跑，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舒服的速度去跑。但是如果是带盲友参加这种马拉松比赛的话，那么他的这几个志愿者哈，就相当于跟他的司徒一样，而且比司徒要做的工作要更多一些。 是的， 节奏必须要完全一致，因为绳子是把两个人绑定在一起的。 是的， 所以这对志愿者提出的要求也挺高的。 是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们就是两个人要，所以为什么我们选拔的这些志愿者到赛场上，你做志愿者的时候，那一定是要求，原则上要求你的个人成绩比这个盲友的水平高半小时。这是我们所基本的一项要求，所以这个时候你因为正因为这样，你才能做处理一下突发的这些状态。我们经常自己就跑得挺快的，有时候可能你有时候因为你自己一个人跑的时候，你可能按照自己的节奏你能跑进四小时，但是你带盲友你绝对是跑不进四小时的，因为你有可能就是说动不动一会儿你要去这变节奏，招呼一下，比如说影响别人前面的人需要开道，我们为什么叫开道，有时候要主导一下别人，或者是提醒一下别人要去开道，有时候需要随时要去拿补给，这个节奏一变化那你就不行了。我们这好多个，包括我当初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到成绩是342的时候，我要跑进简直是410我都很困难，在赛道上北马就来回来回拿了几次补给以后，你一下子就自己的节奏就乱了，你根本就跑不到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最好的就是说像我们最高必须要提高半小时以上，你如果有半小时呢，你相对说游刃有余了，就每次会这个赛道上你可以变速跑也行，然后呢这个正常跑也行，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一般的盲友很少有这个出状况的，都是往往都是志愿者出状况。像你去年我是带着我们这个应该说应该全国吧，目前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对盲人朋友，去年我是带着他们俩，我们也是八个志愿者啊，然后我们是八个志愿者带着盲友夫妇跑北马，他们男女就是最后以413完赛。所以我就说这个成绩也说很好，他们全程在一起，我们整个是八个志愿者最后只丢了一个，就是33公里的时候，对，我们其他人就手拉手的最后就携手冲线，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平时选志愿者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要报你的成绩，然后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在赛道的时候我为了少取补给，我说你直接带个越野包， 把整个全队的补给就来了，其他人就不动了，就这么一直就按照这种节奏。当然了，随时根据网友的节奏，如果他哪公里状态稍微有点快了，觉得那就慢一点，如果他状态好了，我们就稍微提速一点，全程就这么稳定的跑下来、 嗯、 这对夫妇，所以我就说也挺有意义的啊。 全程志愿者要根据网友的节奏来跑， 对、啊、是的、 他快你就得快点，他慢你就得慢点， 是的、 嗯、不可能让他来配合志愿者的节奏。 我印象最深的是16年、嗯、那个16年北马的时候，我带团长跑，那时候我成绩也挺好的、 嗯、 但是我那时候组织这个活动真的是跑前就感冒了、 嗯、 我就跟团长说，反正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跑到知春路半马的时候，我当时正累着呢，我想稍微减点速，而且他的状态正好呢，他就要蹭蹭的往前走，那我说行，那就拜拜吧。他然后就是带其他志愿者带着跑了，然后我就只能在后面，所以我说那我也不能影响他的成绩啊，对吧？结果他后半程他到最后也累了呀，他最后跑完以后他也就是跑了4小时，那时候是17分吧， 嗯， 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就跑了4小时20分多一点， 差不多， 时间差不多。但是你这个整个过程你就是跟不上，人家这样快的时候，而你却要慢了，对吧？这个节奏就一样，就这个还是不行的。 嗯，那在比如说哈，这几个志愿者带领网友去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除了啊有这个助盲绳啊，除了我们给他周围提供这种保护以外哈、啊、这种言语上的交流会很多吗？ 啊、我像这种赛场上几乎没有了，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了、 嗯、 真我这个就是大家就集中关注周围的情况就行，随时比如说最多啊看看他要不要喝水啊，要不要那个吃能量胶，要不要盐丸，最多是这种问， 不会闲聊了， 不会闲聊，或者要闲聊、嗯、除非你自己状态特别轻松，有时候跟介绍一下啊，过现在过天安门了，现在过电报大楼了，现在这个科会桥了啊，30公里啊，现在就最多这种景点，有时候呢就看不同的速度，像团长这样的我们根本不会跟他去交流了，就一门心思往前跑你追求速度的，那6小时的那可不就溜溜达达的互相聊嘛，对吧？就跟他谈状态，平时我们在立跑的时候都已经比如说个人习惯呀、啊、或者什么好多都已经养成了，尤其这种提醒类的东西差不多就不太需要了。 嗯嗯，就是立跑的时候本身现在交流本身也就不太 多 了。 对,、啊 多 对，立跑的时候也已经不太多了， 已经不太多了。 嗯, 嗯，在正式参加比赛的时候 这才有那个默契程度嘛，这才有、 哦、所以如果说一个网友去参加比赛的话，那么跟他的志愿者一般来讲也会选择平时就带他一块跑， 固定的、 啊、 或者 就是一个固定配队，而不是说谁有空你就跟谁， 对对对对， 谁临时组队，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尤其实行这种就是说分队列跑、嗯、那比如说我二队有10个志愿者，随便举个例子，有5个网友，那可能这个志愿者经常陪这个门，如果那个志愿者不在，那会随时都能跟得上，就是说大家都能互相平时你轮流着带他，你轮流带到比赛的时候，万一你需要，可能你没名额他有名额，所以我就说他有默契。我们平时也是能固定就固定，大赛不能固定的那就是一直轮流，这都没有问题，就是说技术啊包括经验啊都是平时已经积累起来的。 嗯，然后到赛场上只是做一个很好的反应。 对，就像我非常自信的说，我现在带哪个网友都没问题，那除了团长他速度快的我就带不了、 嗯、 其他哪个网友我都 很熟， 都就是说我们的经验足够去应付助跑一个网友了，在任何的赛道上。 嗯，所以志愿者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志愿者哈， 对、 啊、这个经验也是要慢慢的积累 的, 积累的。 本身自己的实力速度是一方面，但是这个经验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如果带领这个网友去参加一个大型的马拉松比赛 的 话，的啊，没有平时的这个苦练也是不行的。 对，对， 所以啊，我觉得您现在这个志愿服务队哈，现在已经能有上千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也非常的不容易。再有呢，就是每个志愿者其实我觉得也都挺不容易的，在这当中其实也是牺牲了自己的很多休息时间、 嗯嗯、 牺牲了自己很多的业余时间来完成自己心里认为应该去做、 嗯、 认为有意义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哈、嗯，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包括我觉得我周围哈，包括其实我在内，我听完您这个之后，我觉得，第一是我想体验一下这个在黑暗当中就是盲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第二呢，就是我如果想以后有机会的话，也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也能够去体验一下，去帮助盲友去跑步。 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需要我们去做些什么哈。我相信我周围有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想法，所以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哈，也想号召一下大家，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们平常也都有跑步的习惯，那么听完今天我跟于哥聊的这个之后啊，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哎有兴趣来加入到咱们志愿服务的这个队伍当中哈。现在加入应该是还可以的吧，还您还很欢迎吧？ 当然很欢迎了，因为我们这需要这个大量的这种志愿者。其实志愿者啊，他因为身份不一样，他有不同方面就有需求，有些像这种提供什么专门比如说从事体育的，他可能就带来了各种健康的理念啊等等，就是说我们各种 各行业 的都需要，对吧？都对盲人能，就算你这个助跑有时候提供他其他方面提供服务也都挺好的啊。所以我就因为我们的活动呢长期在奥森，就是每周三每周六7点之前固定的就在奥森南园百翠地门口，那是我们大本营，所以我们真的是风雨无阻。冬天大冬天漆黑一片，大雪下雪，整个团队经常只有我们一个助盲团就在这个立跑，我们真的是风雨无阻，也非常欢迎大家的加入。这个盲友们也非常期待的，希望得到你们的这些，尤其是这些大神们啊，尤其大神们更鼓励他们来加入，因为他们的成绩现在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缺的就是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希望他们做出牺牲啊，那个他们自己的跑步成绩不追求自己跑步成绩的时候，那来加入到我们的团队。我相信在整个团队，我们跟我们这种盲友啊或者是这个志愿者接触久了，你会有另外不同的收获。 没错，也能够收获， 真是期待你的现在加入啊。 是，也能够收获关于跑步的另外的意义哈。 对， 你说大神们他们现在已经跑得很快了， 对， 可能他们之前的意义已经追求的差不多了，我相信如果参加您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之后，可能会收获一些新的意义，也会收获对于跑步对于运动这件事情新的看法哈。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想的话哈，有意愿的话，都能够哈去加入这个志愿服务队当中哈。形式也很简单，去奥森哈就可以了，周三周六时间于哥已经分享给大家了啊，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加入。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于哥来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感谢于哥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来到微信当中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张雨霏在半决赛里面游出了世界最快的前100米。他也是唯一一个游进一分以内的选手，但是 7月29号东京水上运动中心，2020年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张雨霏第四道出场。 今天张雨霏的出发反应时是0.6秒，非常的兴奋。